第1715章，目标越多，输出越高。猛攻！韩嫣柔追着一枪穿云一同猛攻，一枪穿云狙击枪都换出来了，说明技能已经施展了，结果这一枪愣是没开出来，平白浪费了一个大招。这种事儿在周泽楷身上可是极为罕见，对轮回粉丝来说，这就已经是非常憋屈的事情了，但唐柔对此不以为然。72%，唐柔眼中只有一枪穿云的生命，他想做到的不是打断一两个大招，而是直接收割了一枪穿云的生命。当然这有点难，唐柔也清楚，但越是难越让他觉得兴奋。落花掌，战矛荡开了一枪穿云的枪口，韩嫣柔另一只手跟着一掌拍上，一枪穿云急退。狙击这样的大招浪费掉当然很可惜，这技能好不容易才冷却完毕，不过周泽楷到底还是做出适当的取舍，真要强行操作，这一枪对准某个目标射出他还是有把握的，但是想避过韩嫣柔的攻击，就不能把操作再花在这个狙击上。来自唐柔的威胁，周泽楷深深地感受到了，他完全是迫于韩嫣柔攻击的压力主动放弃了这个狙击，浪费了一个大招，这一记落花掌一枪穿云总算是闪过了，狙击枪已经收起，右手荒火，左手碎霜，指向韩嫣柔，枪火喷出，韩嫣柔身形却已低下，这样的距离他竟然避过了子弹的射杀，火舞流言刺出龙牙，一枪穿云的身形却在飘后，射击时他就已经有了后跳动作，攻击飞枪操作一气呵成，周泽楷正在让一枪穿云拉开距离，龙牙不中，连突，接连的刺激穿破空气，留下火一般的残影，而在韩嫣柔的身后，乌色的光影也在急速递来，却邪。孙翔的一叶知秋之前被那个爆缩式手雷掀得离这边最远，但是这时也终于杀回来助阵，继续坚决地攻向韩嫣柔，这个场上生命最低的角色。唐柔感觉到了，战斗法师的技能他本就很熟悉了，再加上对声音他有着非比寻常的敏锐判断力，龙牙更快，会打断他的连突，但是唐柔不让，韩嫣柔继续将连突全速刺出，闪避会影响连突的速度，会无法命中一枪穿云，至于身后的一叶知秋，唐柔相信会有人去料理，叶修不就在一旁的吗，他会注意不到，唐柔对叶修的信赖绝对是非常科学的。韩嫣柔的连突快，一叶知秋的龙牙更快，但是最快的还是君莫笑。孙翔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一道身影就晃过了叶知秋面前，没停，就是路过，但是手中武器朝着雀鞋上一磕，当一声轻响，这龙牙顿时就刺偏了，弧光闪，君莫笑这是连移动带攻击招架的就把一枪穿云的攻击给化解了，这刚一磕开这记龙牙，身形就已经斜转，手中千机伞又称枪形态，砰砰砰三声反坦克炮轰一枪穿云，跟着反身又跳崩山机，又是劈回向一叶知秋，眨眼间连同移动带武器形态变化再加三个技能攻击，崩山机跳出的时候，人们的意识都还停留在弧光闪磕开一叶知秋的龙牙那一下呢，叶修的操作，居莫笑的攻击已经比太多人的意识还要快，轰轰轰，那端三枚反坦克炮炸成一团，韩嫣柔的连突刺中了，三枚反坦克炮也轰中了，一枪穿云落地翻滚着化解着这些攻击冲击，唐柔不放过韩嫣柔，继续追打，君莫笑的崩山机则被一叶知秋闪身避开，跟着一句罢碎，连君莫笑带韩嫣柔都想扫过，君莫笑横跨一步拉出身位，千机伞剑形态立在身前格挡，君莫笑滑退，这罢碎被格挡架住，自然也再没法扫到韩嫣柔，韩嫣柔攻势顺畅，下手毫不留情，技能连番施展， 魔法旋纹不断飞舞，周泽楷一时间竟真被他给压制住了，一枪穿云，多数时间都在闪避。轮回粉丝都是目瞪口呆，这样的场面他们太不适应了。被压制了吗？不，不是被压制了，打对攻还是打得起来的，但周泽楷选择了退让，他现在有意控制着一枪穿云和韩燕柔之间的距离，他在等一个时机。残忍静默，被豪龙破军撞飞的吴起的残忍静默终于冲回来了。作为队友，他很快领会到了周泽楷的意图，他没有再去撞唐柔的锋芒，因为他在等一个契机，一个可以直接一波打死韩燕柔的契机。残忍静默赶回来了，江波涛的无浪一直在走位调整，周泽楷在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全队呼应的契机。就是现在，一枪穿云突然支起了双枪，江波涛的无浪挥出了短剑天裂，残忍静默扬起匕首骤然加速。好，韩燕柔察觉到了，一个两个三个，这是要都一起上了吗？不过这样正好，打两个三个的输出总比打一个要高一些吧。唐柔察觉到了轮回的围杀，但唐柔没有畏惧，没有后退，他反倒是把这视为了打出高输出的机会。轮回的聚众集火被他看作了主动聚起的小怪，正好一波流。韩炎柔冲起，战矛舞动着，时有触发的流言效果在空中跳动着，飞舞着，他在攻击，继续攻击，即使被对方这样集中锁定，他也没有退。或许是勇猛，也或许是鲁莽，但这确实是唐柔做出最大贡献的方式，为了战队，为了胜利。所以星星没有人阻拦他去冲去战，沐雨成风，包子入侵，还有被一叶知秋缠住，偶尔能用远程攻击策应一下这边的君莫笑，他们都在积极配合韩燕柔发动着攻击。一个血最少的角色，一个容易让队伍陷入被动的角色，但是在唐柔这里，轮回遇到的是最强势的反弹。目标越多，输出就越容易打高啊。网游里的逻辑被唐柔硬是带入到职业赛里了。周泽楷、吴起、江波涛，再多一点也不怕呀。孙翔的一叶知秋没有杀过来，真是有点遗憾呢。杀！唐柔眼中没有固定的目标，他只是追求着最效率的打击。韩燕柔的生命下滑得很快，但是他手中火舞流言掠下的生命远比他所流逝的要多得多了。最后了，大量技能被用到冷却，生命也已经不多，这一击就是他在今天场上的最后一击了。伏龙翔天，最终一击，七十级大招，火焰般的魔法斗气化身为龙。吴起只觉得整个屏幕都被映红，这大招是冲着他来的。闪避，当然要闪，但是包子入侵气势汹汹地扑向了他，沐浴成风的炮火轰向了他，星星的诸位也在一力促成唐柔发动的这最后一击。残忍静默无处可退，但在这时，吴起看到了他的队友的举动，极光波动剑爆射，无浪和一枪穿云都发起了攻击，都是极快速的攻击。吴起又扫了一眼韩燕柔的生命，可以，这两路攻击可以彻底击杀韩燕柔，但重要的是要抢在自己被伏龙翔天击中之前。谁快谁慢，攻击看起来都是那么迅猛，吴起一时间也判断不准，他只知道他应该尽量争取时间，哪怕是 0.1 秒。残忍静默尽可能挤向可让他远上哪怕是一步半步的空档，但伏龙翔天终于还是杀到他面前，火一般的魔法斗气眼看就要将他吞没。中！极光波动剑命中，一枪穿云爆射出的子弹也命中，得救了。吴起心头一阵狂喜，但是紧跟着残忍静默依然被魔法斗气吞没。怎么可能？魔法斗气爆散着， 残忍静默的生命剧烈下滑，他有些不敢相信，快慢他一时间判断不清，但就两路技能的伤害足够击杀韩延柔啊。是的，足够击杀。韩延柔犹自保持着伏龙翔天出手后的造型，但是他的生命确实已经清零，他死了，但是身上却还留有圣洁光芒残余的光辉，这是治疗术的痕迹。君莫笑的治疗当然就是要用在这种时候了。